都老了，

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吹散了我的梦。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多少尘封的往事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深藏在记忆中。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吹散了我的梦。 周华健最真的梦，我还记得是在我很小的年纪的时候，周华健那个时候正当红，然后他的一曲《花心》是唱红了两岸三地，也让很多人深深的迷恋上了这一位歌手的别样的文艺小清新的风格。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样定义这种风格，但是借用现在这样的一个词汇来定义的话，好像是更准确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今天节目开始喽，来听到第二首歌曲，周迅的伴侣。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是一场，等待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间名句再无关痛难，直到快乐一个一个玩，做新娘找伴娘。

惠妹的勇敢，她也曾经说过这首歌对她意义非凡，因为在录制的时候呢，她的情绪是很荡的，而唱的呢却是关于勇敢的歌，所以她内心的煎熬也很大。可是唱这首歌也给了她很多的启发。我想很多有过感情或者说生活上的伤害的人应该也被这首歌给启发过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沙宝亮为电影《有种你爱我》而创作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看过来，难道你没有见过和这样两个帅哥不一样的风格？想不通你眼睛里有花火，燃烧了我的寂寞，难道你不想负责？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再露谁的线索。有种你爱我，任性你羞涩，鼓励你勇敢对我说，我就是你要的快乐。别沉默，不要装你很独特，我要变成一团火，烧掉你的冷漠。别失落，不要怕生老太婆，我已经随时和准备，拯救你随时回来。有种你爱我，别那么羞涩，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在乎谁对谁错。有种你爱我，允许你羞涩，鼓励你勇敢对我说，我就是你要的快乐。有种你爱我，别那么羞涩，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在乎谁对谁错。有种你爱我，允许你羞涩，鼓励你勇敢对我说，我就是你要的快乐。唱一首情歌，如此浪漫的爱值得选择。哦哦哦哦哦，既然招惹了我，就别再想去逃脱。我们一起步入爱的殿堂。如果你爱我，别那么羞涩，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在乎谁对谁错。 沙宝亮唱过《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这一次呢，他又创作并演唱了电影《有种你爱我》的主题曲。他自己也表示说，有种的爱是很洋气的。这首歌很符合年轻人的口味，爱情呢不只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还是打破原则然后发现另一个自己的过程。继续许慧欣《大风吹》。 准备最后出现的会是谁？爱情是一个